下面请听孙玉敏演唱的《红娘》。请听王玉珍演唱的《三打桃三春》。 三开了， 有人师傅的， 你撞开点吧。 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《正气歌》。 Thank you.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《汉宫惊魂》。 乃是颤起妖皇兄， 要不犯寒，寒不馋要在林南过表明，将孤王走南阳东跑西奔，老皇兄啊借家在北水西村，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，那地不念你小三年再三年，小三年再三年，小三年再三年，小三年再三次，小三次改三分，三年三月，三年三日，三刻三分，不带笑到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一命大阵，不念你是一个太国老臣，是太监亲弟本将军，一顿寡人在酒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太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要皇子兄要子皇满家忙，不定爱情哪里就流泪面飞尘，放大胆一步一步规定寡人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